小萤火虫找朋友。夏天的晚上，一只小萤火虫飞来飞去的找朋友。刷刷，草丛里传来了声音。萤火虫举起灯笼一看，原来是小蚂蚱。萤火虫说：蚂蚱哥哥，我想和你交朋友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小蚂蚱爽快地答应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萤火虫开心地说。现在不行，我的弟弟丢了，我要去找他，你能帮我一起找吗？萤火虫听了直摇头。不行不行，我没有时间，我要去找别的朋友呢。萤火虫又飞到了树下，他看见一只小蚂蚁，身上还背着一个大口袋。蚂蚁弟弟，我们做朋友好吗？萤火虫问。好啊好啊，小蚂蚁答应了萤火虫。萤火虫开心地说，我们一起玩吧。蚂蚁为难地说，现在不行，我要先把大袋子背回家，你可以帮我照路吗？啊，让我照路？不行不行，我还要去找别的朋友呢。萤火虫说着，头也不回地就飞走了。就这样，萤火虫找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一个朋友也没有找到。他觉得很奇怪，找个朋友怎么这么难呢？小朋友，你们喜欢和萤火虫做朋友吗？在别人困难的时候，不去帮助别人，就不能获得友谊。我们应该用自己的长处去多帮助他人，这样才能交到更多的好朋友。